Hello， 欢迎收听健康未来是读懂身心大小事。今天再次的跟大家邀请到嘉宾集团的总裁李文斌来到我们的现场。Hello， 总裁好。 哎，你好，大家好。 OK， 上一期我们谈到非常重要的金字塔磁化器。我们知道呢，我们的 iWater 金字塔能量活水机在30几年前哈诞生了，而诞生之前，你花了14年的时间研究这个磁化器。那是什么样子的这种想法，让你这么的执着于这个领域，花了14年时间，真的是很长嘞。那这个中间的历程，那个心路历程是什么一回事呢？ 当初是因为说，我们说全世界大家都知道这个长寿村， 对， 但是所有科学家就去研究，研究他们当中为什么这么长寿，但是研究的结果发现他们的饮食生活习惯跟我们一般人都一样，唯一发现的是他们的喝的水是不一样的哦，不但干净有营养，而且它带有能量波动。 是 啊，那么他就去追根究底，后来就找到水源，找到水源了，这个水源都是完全是从池壁中流出来的水，接着他们去挖，不断的去挖，挖出这个水是到底从哪里出来的。后来挖到原点的时候，才发现说，哦。原来那边是一个聚集一个很大的磁场在那边， 哦， 透过水经过那个磁场，就是把那个分子团不断的去把它截断，重新再排列组合。我看了这样以后，再看我们中医的这个磁水对人体的这个作用这么多好，那我就去研究要怎么去做这个能量水。事实上，它是要带有波动。跟身体互相有产生共鸣共振的这个效果， 是， 所以我就是研究，因为当初要找材料实在是有困难，因为我想要的东西，这个一般工厂都做不出来。后来决心要做出来，就去找到一个工厂，它能配合我所需要的这个磁场， 是， 啊，到后来研究成功了以后，就开始才制造销售出来。 真的是一段很艰辛的过程，所以并不是说想要做出磁化水就做得出来。还记得哦，那时候30-40年前我们的这个金字塔能量活水机推出上市的时候，真的在市场上造成了一股轰动，一般人都把它简称就是能量水，就开始有很多人来仿效我们，也把它称之为能量水。那最可笑的就是说，竟然有用纯水想要来制造能量水。但事实上呢，那时候我们一直都没有讲出这个重大的秘密，其实纯水是不可能会带有能量的，是必须要含有自然的矿物质跟微量元素的水才带有能量的。 对，这个纯水，因为我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当年我们这个能量水开始出来以后呢，我最永远记住就是高雄有一个妇女，非常的胖，而且她这个全身都是那个黑斑，看起来就是脏兮兮的，又很肥又很胖。那我就叫她喝水，第一天最少喝2000到5000cc， 连续喝。到后来以后呢，突然间就是说泻肚子，一直泻，他泻肚子也泻了10天。泻肚子以后，他打电话问我说：“哦，他这个泻肚子这样有什么问题吗？这个水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我问他说：“你肚子会不会痛？”他说：“不会痛。”说：“很好，恭喜你，这个就是让你体内的毒素把它排出来了。”结果后来一个月，他的全身的这个黑斑啊，全部消失掉，皮肤变成非常的细白，而且那个肥胖就消失下去了。 所以它这个是标准的体内很多的毒素，然后造成代谢不良阻塞，造成的肥胖，皮肤污浊，所以它的腹泻其实是一种排毒的现象。所以当我们身体能够恢复这样子的代谢急转，才是真正的好健康。所以这个就是一种不需要使用药物来找回健康的很好的一种自然方式。 对，它基本就是用水要先喝，你其他的症状另外再说。就最重要是你将全身的水把它换掉，那一旦我们的细胞活化起来，年轻化，精神就百倍，五脏六腑就健康，它的整个就会把它年龄了，好像表面看起来就降了好几岁。 所以我们常常在跟市场沟通一件事情，就当你喝对了水， 你的身体会比自己更年轻呢。好，就像您所说的这个例子是一样的。那这么多年下来，我们真的见证了好多的人，只是单纯换了水之后，他的健康呢品质大幅度的提升。那我以前一直都记得您一直在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分子团排列整齐、密度高，然后渗透力强的这种、我们的 iWater 金字塔能量活水，那它能够把这个细胞里面的毒素代谢出来，然后当我们吃进去的营养也是要靠水把这些营养带到细胞里面。所以当时你在研发了这个金字塔能量活水机之后，接着你又开始推出系列的一项一项的，这是所谓的草本晶圆系列的产品。那你一直都是希望说透过自然植物里面的营养精华来帮助我们的身体进一步的得到这样子的健康。那你一直呢都把这个自然植物花草的部分呢研磨成粉，然后加入蜂蜜，而且不是随便的蜂蜜哦，你还特别炼制过的蜂蜜，把它调和之后，然后做成一颗一颗的丸剂。那说实在的，在那个时代的时候，诶，我们看到这个一颗一颗的蜜丸看起来就像药丸，那您不能谈一下为什么你有这样子的坚持要这样子做？ 其实是这样啦，当初我们不可否认啦，在大约50年60年以前，那个很多跑江湖的啊，就是专门治人的酸痛啊，就治了这个药丸，药丸吃了以后今天痛，今天吃了以后明天就不痛了，马上不痛哦，这个痛是很痛苦的哦，我能马上去消除这个疼痛的话，他就马上就这个活动自如了，就解除痛苦了，所以大家就拼命吃啊，想不到吃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哎，他就水肿了，整个身体都水肿了一两年了。 伤到肾脏吗？ 对，因为它里面它就有放类固醇。 哎呦！ 我有一次一个人委托我专门做这个风湿，风湿痛的时候要做这个丸，但是呢，我做好，他说跟我交代一句，你的粉粘好的时候，要混合的时候，你要跟我讲，我要来，这样。啊，结果一来的时候呢，3-4罐的那个类固醇，就倒进去。我说你这个是什么东西？他说类固醇。我说你装会害的，你装不行。既然我现在跟你做了，你混合是你要混合，跟我无关。啊，你加做上去的话会害人。我现在这一次跟你做起来，下次我不会，你不要再叫我制造了。因为有这一段的十几年、20年下来的这一些，让人家觉得说，哦，吃了黑药丸，这个会害人啊，会到一两年呐、啊，人家就会水肿这样了、但是呢，并不代表所有的药丸就是这样啊。但是我当时唯一能做的科技也是没有到达那个程度嘛。唯一能做的就是用蜜来制丸嘛。但是蜜我很讲究，绝对要天然的蜜。而且我一定要用真正的龙眼蜜啊、白花蜜是可以，白花蜜是秋天跟冬天采收的，消炎降火的药你就用白花蜜，要补性的药呢就要用龙眼蜜啊。但是龙眼蜜这个也是一个相当的技术，就是你在煮蜂蜜的时候要煮到什么程度，干燥的时候要如何的干燥，这是很重要的关键。那我就按照我的方法做出了结果，我们药丸放了，我当初做给我的太太吃的那个心脏病的药呢，放了30年到现在都还是好，算起来已经38年了吧，所以才耐放。 原来炼蜜也是一段很重要的技术核心呢。 对、 所以说这种智慧啊真的是非常的珍贵。那经过了这20-30年的历程演进之后，科技又在更推进一步了。好，现在也可以不需要用到蜂蜜，而是可以把这一些植物精华透过分子化的方式保留它的精粹，然后呢配上 iWater 带进去身体里面，一样可以让我们的细胞呢获得这些营养的滋补。那所以说现在就是由我们的陈伟汉博士来接手，延续您在草本晶圆这一方面的智慧。那所以说 这个下一集呢，我要请总裁来跟我们聊一聊，好，有关于这个我们新一代的分子营养推出来。那第一个我要谈到的就是有关于心脏这个系列，因为心脏啊，是我们人体里面最重要的一个pump部啦。心脏停了就等于是生命的结束了，什么都没有了。那为什么我要从这里开始谈起呢？是因为在前几个礼拜有发生了一个非常很令人感动的事情。那总裁您就这样子举手之劳的就救了一个老先生的命，那他们全家人非常的感谢。那这个故事呢，是来自于一位住在南部的陈女士。那她的父亲本身呢是有癌症的，然后已经是在末期阶段，已经送到台大去，在肿瘤科那边接受所谓的免疫疗法。那老人家已经80几岁了，这个免疫疗法接受下去之后，身体不堪负荷，然后人虚到不行，手脚整个是冰冷的。然后呢，结果这个陈女士就问我，问问看公司有没有什么办法，因为他们也都是我们 iWater 的顾客嘛。然后我一听说，诶，他爸爸没有办法吃饭，好，然后也排不出来，我想说，诶，这不得了哦，癌症患者到最后很多都是营养不良，不见得是癌细胞把他杀死的。因为我们最近的陈伟汉博士带着大家在研究有关于肠道菌相，这个肠道健康这件事情，所以会有癌症绝对是肠道这个不健康，肠道黏膜发生破损，经过了很长时间身体长期性在发炎状态之下才会变成癌症。所以呢，我就有这个概念嘛，我就跟陈女士讲说，来，不管怎么样，好，你就是先调整你爸爸肠道菌的问题，还有肠道黏膜先修护。所以我就先给他爸爸优生菌，然后同时我跟他讲哦，赶快帮你爸爸验这个肠道菌相。然后他也很信任我，我就说，可是验这个要3-4个礼拜，你这3-4个礼拜爸爸在医院里面状况恐怕也没有办法拖那么久，所以等待检验结果的这段时间赶快先吃我们通用版的这个优生菌，这样子。结果很神奇，你知道吗？他吃3天哦，他爸爸竟然胃口开了，本来完全没胃口，没办法吃，没办法排。吃了3天之后，他说他爸爸一天排便排了3次，然后开始开胃口，然后可以吃了，而且不仅仅是可以吃得进去，还自己主动想要吃蔬菜。哇，他们就很开心啊。好，不过呢，在医院的治疗还是继续啊，因为身体很虚弱，还是继续打那些抗生素啊，好，还有消炎针啊，很多。所以我们知道这种治疗方式一定会让我们的身体更加的虚弱，因为那些会让身体更寒性嘛。结果嘞，他爸爸虽然能吃咯，可是身体继续虚弱。那医生看他能吃又能拉，就跟他讲说可以回家了，你知道吗？结果呢，这个陈先生，好，陈老先生他就回家，回到家说不得了啦，他爸爸说心跳飙到160以上，他们又赶快送回台大。然后这时候陈女士又赶快跟我联络说怎么办，然后那时候我也没遇过这种事情，所以我就请教总裁您啊。然后当时您就跟我讲说，啊，他的心脏一定有阻塞，而且心火太旺，那时候你就这样跟我讲，然后你就跟我说这样子吃新冬汤，再加上2公克的黄连，一天吃3次这样。然后我们就说好，然后我就跟陈女士讲说，哎，啊，你爸爸状况怎样？她说医生跟他们宣判了啦，就是等，他爸爸无效了啦，就是等死这样子的，讲直白一点。然后我就说好，你敢不敢拼一下？好，我说反正你们家都已经在准备要放手了嘛，啊，要不要拼一下？他说好，来拼一下。我说好哦，这个不能责任怪到我这边来哦。他说好，然后我就跟他讲说，那你就吃，就像您所说的嘛，新冬汤再加黄连。哎，他真的很孝顺哎，他因为在台北嘛，我们那时候公司也都没有新冬汤啊，所以我就替他打电话问我们的顾客啊，到处问，哎，终于问到有一个叶女士，她手上还有1/3瓶。我说借一下好吗？他说没问题，救人的没问题。哎，这个陈女士的老公就冲过去哦，当晚哦，就去跟他拿了，然后他说当天晚上灌下去给他爸爸吃，他爸爸也愿意吃哦，很苦哦，但是他爸爸就愿意吃。他说吃下去之后，他们发现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们眼睛盯着那个仪器啊，测量那个心跳啊、呼吸的那个仪器，他们就看着那个数字从160几啊，有上升哦，上升到170，他们也吓一跳，可接下来又变成掉下来160几，接下来150几，接下来140几，一直掉。他们想说是不是机器坏掉了，然后就很惊讶， 因为吃下去没有多久，你知道吗？还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就在这哒哒哒哒哒一直掉掉掉掉到说维持在90这个阶段，然后就这样维持住。他们非常的惊讶，因为他们全家人都是信仰西医的，从来不觉得说这个花草中草药的东西有什么厉害，他们完全不会相信。结果呢，这个东西一入口之后，竟然眼看着这个心跳这样子从160几一直回归到趋近于正常的现象，然后爸爸整个人舒坦。然后隔天，因为您交代他们嘛，持续吃三天，他们就持续这样吃。结果呢，四天之前他爸爸出院回家，他非常的感谢。所以说这个故事啊，这是真人真事发生的，那这真的让我很感动，让我体会到说，哎，真的我们呢，自然界植物里面的营养放到身体里面，对身体的影响是很大的。这就是为什么古老的中医又一直在强调医食同源，这个医不是衣服的医哦，是医疗的医，就说吃就等同于是治疗一样。好，希腊的圣医他也是讲同样的一个概念，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对我们的影响好大。那先前上一集总裁有讲到说水影响超级重要的，而现在我们接下来要请总裁再来聊的就是有关于透过自然界的这些植物的分子放到我们的身体里面会对我们产生什么样重大的影响。那我们下一次的主题就是要从心脏这个来谈起。那我想说陈女士的父亲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很美好的缘分啊，让我们呢来对于人体的健康从中医的观点，从生活面的观点重新的来认识一下，当我们人身体失去健康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透过营养的补充来找回自己的健康。那今天非常谢谢总裁跟我们聊了这么多，那我们下次就从心脏开始咯。 谢谢各位， 谢谢，拜拜。